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见出不同了，徐老师都穿成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以徐老师平常的风貌，他穿成这样就算裸奔的程度了。这家伙是阿根廷球迷，徐老师今天挂红了。哎，一平，今天啊，对你的这个主持功力是一个挑战。 是， 你只要能在整期节目里插进三句话，就评 你。我就算得分了吗？ 评你最佳女球盲。 啊，真的吗？好好， 我也好不了多少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又婷，你现在看到的我们呢、啊嗯，那是昨夜经历过高潮的人的样子。 啊，真的吗？ 我的天哪，这一期经历了这些天的这个无休无止的前戏。这个墨迹，哎呦，昨天我觉得这个高潮才能这么爽，这是我气贯成红。你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？ 你是说阿根廷队的那场比赛吗？ 没人跟你说起吗？ 没有啊。 你看了吗？ 我看了阿根廷这场，我看了。 看着什么了？ 我看到了进了四球嘛。终于，我一直说终于就是怎么讲，在这个看足球比赛，从今天这次世界杯开打到现在，终于可以连续的呼喊，不然以前就是看一看就哎没劲了，但是这一次就终于可以哎。有打篮球赛的感觉，哎、一直在进球。 你说女人她有她的看点，你这让我想起我的球迷水平，基本上跟网上有一个人差不多。那人在网上的那个状态栏里留言呢，哀嚎啊，说法布雷加斯，你今天的表现对得起我四年来对你的支持吗？下边一哥们回帖说 ，SB 法布雷加斯今天没上场。 第一次、女球迷第一次看球进不进球？ 嗯、 假如没有进球的话，还有个看点就是看谁射门多。 对， 谁射门多，要是还看不清楚的话，就看谁跑得快，最后就看发型啊。现在他们有统计什么星座啊之类，什么都有。 星座甭聊星座了，多梅内克这星这仰望星空，这彻底没戏了。我跟你讲，咱们可以待会儿再讲阿根廷。既然你说到这多梅内克啊，这最近的比赛，法国队人家说啊，现在不叫浪漫了，那就是个烂和慢了。所以我开头啊，咱们这个紧急连线一位法国帅哥，哎，又停，看看法国帅哥身高2.82米，不是一米，不是，哎，那个朱利安现在在北京，我看见朱利安的这个微博了啊，朱利安的这个微博，你说他作为一个法国人，他什么感觉？他说哪位这个汉族朋友？多教给我一些骂人不带脏字的词语，这个死多梅内克，这个二多梅内克。 他最近一次出现是在三枪里面卖枪。 哦，是吗？ 三枪里面卖烂枪。 哎，来，咱们这个导演可以打通这个多梅内克的电话了吗？ 啊，朱利安了， 朱利安，哎，听见了吗，朱利安？ 听得见，听得见。 哎，朱利安，听到我刚才重复你的这个微博了啊？哎，作为一个这个法国人，哎呀，咱们亲爱的法国队，这个你心情怎么样啊？ 我幸好湖人刚拿了总冠军，要不然我心情现在还很沮丧了。我暂时忘了法国的耻辱，暂时忘了要捅那个多梅内克多少刀了。 哎，那你这个本来你以为你们法国能怎么样啊？这回？ 我本来我真没以为能怎么样，中国队赢法国那场我也在看，我也在直播解说啊，所以那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。 哎，法国当年那么牛，今天达到这么衰，这个历史性转折你有什么分析呢？ 我的分析就是多梅内克呢就是一个糊涂蛋，另外就是这个法国足协呢更糊涂，因为是他们挽留他，那我就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，这个迷信星座的人，你说亨利好不容易靠一个手球啊，把法国队送到那个世界杯，结果都不让人上，七赛不让人上，就是对得起这个法国人吗？我觉得太荒唐了。 哎呦，听见法国人这么骂法国人，咱们很高兴。好，谢谢你，朱利安，咱们继续啊，给别的队加油吧。谢谢朱利安，谢谢，再见。 这也是成王败寇，四年前人家拿到那个世界杯亚军，而且跟意大利踢差不多踢平就罚点球输掉，也是多米内克。所以这个整个事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 可能对他期望就是太高了。你对一个就是世界杯的冠军球队这么高的一个期望，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竟然连一颗球都没有进。 不，我相信中国足球队一定很感谢，因为他们大家都骂法国足球队，就不骂中国足球队，而且中国足球队踢败法国足球队。 你得了吧，我跟你讲，徐老师，现在啊，我提醒这个内地媒体，这个开编辑部会议，你要当心啊，个人都开微博呢。我可在网上看见内地报社一记者发微博说，刚才。 来这个编前会领导传达，就是不准再报道世界杯比赛时借报道其他国家比赛嘲笑中国足球，说编辑部大笑。 不过他们在报道内蒙这个蒙古的海军的消息的时候提到中国足球，你听过没有？ 怎么讲？ 有人问蒙古海军部说你们蒙古要海军部干什么，他们回答说你们中国有足协干什么。 哎，最近郝海东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郝海东也是个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发了个博客，大家都猜他。你知道郝海东是谁吗？我们那儿一人啊，就是他呢，就是说，你说这个巴西打朝鲜2-1，大家不要老提起什么当年巴西4-0打败中国，反正都是输嘛。而且当年的巴西队也不是这个今天的巴西队，难道说这个朝鲜要是跟巴西打平了，甚至打赢了，我们中国人就不踢球了吗？你这儿那网友就回帖，当然了，你要是知道要脸的话，中国人早不该踢球了。 不，我帮他说一句，其实像昨天你不是很为阿根廷加油吗？觉得阿根廷踢得很好，其实他就踢出了中国队水平。 啊，怎么说？ 中国队前阵不是赢韩国3-0吗？ 啊， 昨天阿根廷踢韩国多少？ 4-1 吗？4-1不就等于3-0吗？ 啊，您这么算的。 啊、 但是我跟你说啊，几比几不是问题啊。哎，踢出，我现在知道徐老师为什么喜欢阿根廷了，真的又挺，我也知道为什么女人喜欢阿根廷了。我这回看出来，哎，这人家这进球进漂亮了啊！这个文人们就开始想词儿了，有的说像钱塘头，有的说是春花蝴蝶。我也就举一词儿啊，我觉得真是妙道豪巅。我天哪，就我才知道什么叫帽子戏法，你知道？ 砰， 这么传过去，而且就是什么那个关键时候还是女婿好使啊，这什么阿奎罗。梅西还有那个玉观音，我听中央台解说老说玉观音，今天我才知道叫伊瓜因。 对，伊瓜因 香港翻译成叫飞骨音， 可卡因了是吗？ 他是皇马的前锋， 是 皇马就是 C 罗跟他两个前锋，卡卡在后，你想那个平常皇马阵势多厉害。 你知道过去梅西啊，我没你们那么熟啊。我现在看到这个梅西，你不是喜欢梅西吗？ 对啊。 哎，你为什么喜欢梅西呢？ 因为我喜欢天才型的人，就是说 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么天才， 对对对， 你就喜欢。 不是，你昨天看到他一个这么有名的球员，照理说呢，大家也就像马拉多纳也是说把他放成这一次的一个明星球员，他是要捧他，希望让他进球造成一些世界性历史性的进球。但是到他目前为止他没有开，到目前还没有开球。但是昨天的三颗球都是他助攻的，所以我们台湾是说这叫西瓜连线，梅西跟那个伊瓜因叫西瓜连线。昨天西瓜连线， 西瓜连线 多漂亮！ 哎呦，就不像刚才跟朱莉安连线、就是吧？我跟你讲，哎，他这个就是我这次就看出来了，我就是让我想他的这个劲头，跑的劲头啊，让我想起人家老子讲那个大巧若拙。猛一看呀，我怎么觉得他那个腿啊，我第一次见着他跑起来好像有点笨笨的那么个样子，但是昨天看出来了，好家伙，就是他这个打一球过去，守门员挡出来。那是多快，就是他能把足球踢成乒乓球啊，你发现没有，啪啪啪，他又能这么打，然后这个伊瓜因可卡因海洛因。我就是说，真是言之不足，我歌以咏志，我就表达我这个激情啊。台湾有个电影叫风贵来的人，我就跟那个导演说，我说你要表达出我昨天看阿根廷这种哎。而且放这个歌之前，我跟你讲讲，我是最爱自由的人。 嗯， 就我要跟大家，所以我说我爱阿根廷的国歌了都。大地的声音，听神圣的呼声，自由，自由，自由，奴隶的枷锁被打破，自由登上宝座，全世界自由人民齐欢呼，记住桂冠怎样得来，让它永远存在。来。 从风里走来，就不想停下脚步。如果欢笑可以骄傲，我们要大张旗鼓。向努力走去，就不能停下脚步。如果年轻变成泪水，快就会不自在。青春总是长长的风，来自你举下舞动。我的生命如同我的一只球，随着太阳之去，追逐一道星星的彩虹。 其实你看幼婷刚才她说这个话很反映这个女人呐、啊、我对女人一部分女人有时候觉得有点俗气，就在这儿就说她啊，我喜欢她，她是天才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女人并不懂什么是天才的啊，不是少数女人，她只是说要成功。比如在一个 party 上，你看一个男的被周围人认为很成功，女人的这个催情素哗就分泌。 不一定，她这可能也可能是直觉。她那个梅西要听到你夸她，她会很高兴，因为梅西的脸啊，在男人当中啊，其实就像她脸在女人当中的一样。 他脸 就特别小，特别秀气。你看梅西就是这样，就是他很文静。梅西，你要他不踢球的话，就是出生一个，就是那个样子， 而且好像有点羞涩那么个感觉。 他跟其他的一流球星的区别在于，卡卡啦、C 朗啦、朗尼啦，和包括那个什么英啊、科卡因啊，都是在前面等的。他是满场飞的， 是 你整场比赛看，你看他的位置是自由，你不知道他是在哪里的，这是他的特点。另外呢，他没进球，但他创造了所有的机会。 对， 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一个天才的球队，一个有大天才的，这个大天才自己没得分，这个球队就会赢。 是，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， 这挺怪啊。 哎，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哈，一个以前是 MG， 就是 Michael Jordan 呢。Michael Jordan 得分高的，他们球队就输；他得分低的，他们就赢。另外一个眼前的例子就是今天早上，你知道湖人第七场决赛，这是 Kobe 打得一塌糊涂，只进了20来分。 NBA 啊， 可是西班牙足球输了，另外一个西班牙的中锋啊，今天大出风头， 叫什么来着？什么索？ 哎呀，卡尔索。另外还有个阿泰，就是从火箭转过去的，几个球员好。你知道这场比赛多么重要？我看得比阿根廷的那要兴奋多了，因为历史上17次波士顿拿冠军，15次湖人拿冠军，整个我们现在不叫 NBA， 按照中央精神，我们叫美职联， 都还太短了，美国职业篮球联， 他们简称叫美职联， 听着像 像法国的那个餐厅的那个品牌， 我听着像个异性恋组织，直的 美职联，美职联一半是这两个球队争，而多数这两个球队碰到湖人多数输，今天全场都是波士顿领先，可在最后的时候，我最后一看，都是他那个科比发挥不好，全队就赢了。 你看，我这又想起他这理论，我又想起老子了，这种大功无名，对吧？ 对， 他不这，对，不光是这个梅西啊，昨天我就看出来啊，关键时刻还是女婿贴心呢、啊，对吧？是叫阿奎罗吧？这个马拉多纳，阿奎罗一起就非常重要。他们讲的这三个人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梅西就是 ATM。就是柜员机，阿奎罗呢是这个摁对了的密码，你看一机上这密码就好使嘛，钢锯木桩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海洛因呢，就是不是一关音呢，一关音呢，他就是钞票，他就是最后他得着了。 对， 哎，你看， 可是他划得来啊，你知道他一场球进3个，他今年就很有可能成金靴了，因为历史上6个球就有可能得最多进球，他一场球就拿了3个。 他这真是感谢人家岳父， 对 吗？要不说我这更哎，徐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心目中啊老球王的标准排名有所改变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认马拉多纳。贝利 就真的像马拉多纳讲回博物馆去了，是吧？ 不是，他主要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政客虚伪。而且我为什么爱上这个马拉多纳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甚至啊，连他的缺点，所谓的缺点，我都爱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，你看人家马拉多纳，咱看人说的话啊。我一生最崇拜两个人，一个是格瓦拉，我把他纹在手臂上，他是个叛逆者，我也是，我愿意为自由献出生命，我也愿意。另一个崇拜的人是古巴卡斯特罗，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感到孤独。我一生最痛恨两个人，普拉蒂尼，你想普拉蒂尼奉承他，说是齐达内能用一个足球干的事儿，你马拉多纳呀、用一个橘子就能办。他说但是我仍然恨这人，这人是一小人。然后 普拉蒂尼是欧洲现在的那个足球协会主席， 说贝利跟我卖好，贝利甚至拿着吉他给我唱歌给我卖好，他说我仍然憎恨他，我一辈子不接触这个政客和这个虚伪 的人。 但你看就这样一个人，昨天开新闻发布会完了之后转身走了，哎，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说这个啊，各位记者们，我前两天说了对普拉蒂尼不敬的话，我今天向普拉蒂尼先生道歉。 还是不敢得罪那个普拉蒂尼，他权力太大。 不，他这个就是这种，哎，你看他这照片，你就看出人家讲他这个为什么爱死这个马拉多纳。 你瞧马拉多纳吹喇叭， 你是用鼻子吹的。 对，你再看马拉多纳，就哪怕是就是马拉多纳跟他的那个球员们说呀，说别哭，一现在一哭就输，朝鲜一哭就输，法国一哭也输了，说你们要像我一样赢了再哭。你看，这是球迷们打出来的，然后呢？给记者开玩笑啊，都那样。记者说：“那个马拉多纳，你看我穿的衣服好吗？”马拉多纳，南美人嘛，光屁就跪下，你个狗娘养的啊！不要打我开玩笑，就是这种特别性情的一个人。你看，再看下面，哎，咱们等你看，哪怕是知道全世界上千个镜头对着他，仍然是把手伸到裤腰里头掏来掏去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，我就爱死他了，就爱死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呀。是个八面玲珑的人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但是讲老实话，我最恨我这种人。我真交的朋友都是这样的，就是爱憎分明，就是性情中人。 所以他把他的理想投射在马拉多纳，能够打破世俗。跟马拉多纳很多打破世俗是表演。等到德国队踢好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又佩服那贝肯鲍尔了。 真的吗？啊， 那个是不做官，但是正宗足球大师。 哎，又听你对马拉多纳， 我觉得马拉多纳你今天崇拜这个偶像要靠女人了，你知道吗？马拉多纳这次当教练，很多人批评他说啊，你这个会踢球不见得会指导球，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指导球队的一个方案非常人性啊。他说这是所有球队里面现在去的禁酒、禁烟、禁欲，不能禁女人，连英格兰不准老婆去，不准女朋友去，但是那个阿根廷就可以，而且马拉多纳自己前妻、现在女朋友、女儿，全部的女人都。到了， 哎呀， 鼓舞他的， 我连这个都爱， 我忙死了，一般提这个应该 我跟你说，我甚至爱他在前妻旧爱之间，不是，都是旧 谈球， 就前妻新爱之间 谈球， 谈球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前妻是个不得了的这种天才型的人物啊，虽然离了婚，但是他的前妻是他所有事务的这个代理，而且代理到什么程度？你说的对啊，他真是靠女人呐、啊。你知道他前妻克罗地亚，一身白衣。冲到那个叫做马拉多纳，阿根廷足协主席叫做这个多格隆多纳还是叫多隆多纳，我记不清了。跑那冲那你说你忽悠我们老马对吧？他多么想为国效力，你就是这个老是忽悠他，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？最后这个说的阿根廷足协主席筛糠啊，就说好好好好好，让老马当这个阿根廷队主帅。这个时候你瞧女人的手腕，这克罗地亚马上又转软了，说你看你是这个格隆多纳啊，我们也是马拉多纳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多纳呀、啊，人家又开始扯近乎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咱们去下广告吧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主播主场在香港啊，大家不知道香港的这个风光。 嗯， 你知道从我们台一我们的总裁啊副总裁王院长五六十岁的人了，王院长五六八十五六 三十吧， 三十五六十岁，我都没想到他昨天晚上一个人跑兰桂坊， 对， 说酒吧里只有一个位子，两百块钱就给你两杯饮料，他就去这儿，他那个满满当当那个外国人呐、啊，而且你看一下照片，你看一下照片。就是这个，当时啊，他身边站着一个韩国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阿根廷打韩国嘛，韩国人是刚下机场，拖着行李箱，直接就在他身边，韩国人嗷嗷叫。然后前半场不是韩国进了一个球吗？进了一个球之后，这韩国人拿着啤酒啊，就跟酒吧里到处跟人干杯。到最后，韩国人提着行李箱黯然神伤回去。但是我今天意外的才知道，原来昨夜啊，徐老师也在兰桂坊混 的。我们系里的那个顾问委员会就在中环开会，开完会了以后呢，这是我不好选的，这个时间不好。开完会我一算，回家时间来不及了，就跑兰桂坊了。我那150块，那个集体看球啊，那个酒吧看球有好处，就热闹。 嗯， 但是我自己更喜欢一个人看球。最重要的球赛得一个人看， 为什么？ 这两种状态各有好坏，最坏的是旁边坐一个不大喜欢看球的人，你还得一起看，那真是非常糟糕，非常糟糕。酒吧也不错，现在据说还有 3D、嗯、香港有个原因 这点要告诉国内的观众，幸福啊，中央台全部高清直播， 哎呦， 香港是有限垄断的，所以一般老百姓看不到，只好去酒吧。我那个150块， 对他们说这次朝鲜都还可以，国内都还可以看三场啊， 对对对， 唯独我们香港是如果没付钱的话，你还真一场 看不到。朝鲜是退后第二， 我跟你讲，你讲朝鲜，昨天又是韩国啊，现在端午节的快乐的就是手机短信息啊，都是世界杯，你看啊，端午节快乐，顺报世界杯最新消息如下啊，这个朝鲜队公布世界杯出场名单，金正社、金正过、金正传、金正段、金正产、金正鼎、金正抢、金正夫，韩国队立刻调整阵容，改成正在射、正在过、正在传、正在断、正在铲、正在顶，甚至教练也改为正在赢。然后中国队为学习世界先进足球理论，公布观摩的阵容，中国队姓叶哈、啊，也想射、也想过、也想传、也想断、也想铲、也想顶、也想抢，教练也想赢。你说这个整个这个气氛你发现没有，那天就 今天这个德国队跟英国队还会再出场，那个德国队塞尔维亚那场球会很好看 哦， 塞尔维亚就是原来的南斯拉夫队，其实技术水平很高的，所以德国队开始碰到考验了，第二场要他还能像第一场的话，那德国队就可以跟阿根廷有的拼。 你说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能理解男人吗？ 是很好观察男人的办法。 那你观察到什么？ 因为你不觉得说，在一个球赛里面，如果男人可以忽然间因为进球大喊，哎，这个男生够开放，不会很压抑。 够开放， 就是他不会很压抑、啊。 真性情， 真性情，对吧？所以我很喜欢说，在兰桂坊，我们就是烈焰的好机会。你看到一群男人，哇，多少男人一次在一个酒吧里，我这流口水。 哎呦，那我得跟着我们院长去啊！ 对 呀、 啊，就 哎呦， 我们可以在旁边这样观赏。然后呢，有些男生到输了球，尤其西班牙那一场，太爆冷门了，我看到太多男人呢输了球还是说，我跟你讲那个球门不对，我跟你讲那一球真的是越位的，他到现在不肯认清事实，你知道吧、所以你可以观察男人是在球赛里面好的办法。 以前老话说赌场挑女婿， 他 就在这种场合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品最关键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最旺季。 你知道他们看电视啊，采访马拉多纳旁边一女的说，哎，这不像贝弗的吗？